好，又翻嚟啦！今日嘅第一集嘅血案解封啊，系啊，第四节啊，又系我荣少， 一百 仙人， 系啦，咁啊，为大家解封啲血案啦。好啦，嗱，我哋头先第一次讲咗啦，我哋第四节咧系讲啲案件嘅分析啦。好啦，三单案件都一样不约而同咧，就同英黎有关嘅。咁其实英黎咧，我哋头先第二节都讲过啦，系一个好容易买到嘅嘢。咁其实咧，如果嗱。將嗰個時間、那個程序褪翻向後啦，嗱褪翻向前翻，咁跟住咧就圍住先人，如果俾你，你會點樣搞啲英泥咧？ 其實嗱，講真，如果你係要處理屍體咧，買英泥第一。你真係買幾斤就唔夠用嘅，一包包英泥托上樓咧。 新加坡咩牌子啊？青州好啲喎， 係啦， 青州 有五羊有青州嘅，咁你如果成大大包英泥托上樓咧，就會惹人懷疑嘅。其實我就唔係好主張人哋用英泥嚟封屍。第一，你一定係唔想搬走嚟死屍，而喺翻個現場度封咗佢先會用呢個方法啦。同埋你個英泥同埋沙個比例啊，呢一淨係英泥唔得喎，一定用沙嘅喎。 冇錯。 咁啊比例咧又要搞得好好喎。譬如你係要封屍體咧，我諗英泥係三份英泥就兩份沙。 啊，掉翻轉應該 三份沙兩份英泥，因為你如果沙太多， 實啲啊嘛，係啊啱啊。 仲有。英泥好鬼易裂嘅，同埋佢会冷缩热胀嘛，咁你最好靠啲白胶浆，然后最紧要一样嘢，如果你整个石棺咁嘅形状咧，唔该，你又买个鸡仔网，即系类似 鸡仔网 嗰啲你 我工程标， 你去如果去人哋铺路嗰啲位置啊，佢一定有块铁网嚟先再铺石屎噶嘛，嗰个作用咧就唔会俾嗰啲英泥扯翻开嘅， 啱， 即系如果吓你系要一个经过一精心部署，唔好咁容易俾人揭发嘅，唔该。做得彻底啲，系嘛？如果你好似牛头角嗰单咁嘅嘢，会容易渗血水咧，俾啲耐性，做咗个底之后咧，搵啲嗰啲防漏保游一游佢，一晚就干噶啦。第二日先好摆条死尸落去，连埋个胶袋封住，最好买啲厚身啲嘅，唔好求其买。帮衬下佢有个正业咧，就做帐篷。帐篷嗰蓝，我哋蓝白色嗰啲， 即系防水嘅嘢啦。防水嘅胶布啦吓， 厚身嘅胶布垫底，做咗防漏保，再用厚身嘅胶布，然后先盖上去。咁呢个咧就冇咁容易渗血水噶，不过都系一样会渗噶啦。睇下个时间会长啲，咁你走咗佬冇人知啦。 系啊，即系一定要走嘅。 你一定要走啦，冇可能唔会癫到好似嗰个咩啊？嗰个 阿泰咁样仲坐喺个屋。 系啦，唔系嗰个咩啊？人肉叉燒包喎、 哦， 即係冇人冷血到咁嘅係嘛？同埋而家咧呢個方法唔 work 㗎啦，話俾你聽，你要再揾翻伊利沙伯大廈咁闊嘅花槽，你揾俾我睇下。第一， 所以咪話咯，其實你覺得最正一樣嘢就係而家呢個方法唔 work， 咪嗰單嘢咪俾人爆出嚟咯。係 啦，即係你話要經過 即係傳翻嗰單嘢啊，俾人爆出嚟咗兩年前。 唔係咯，你同埋依家都冇灶頭，好多都係開放式廚房，你藏喺邊啊？ 教室细啊嘛，你仲边拣到咁多地方啊？ 系啦，你真系拎走佢就稳阵啲嘅，千祈唔好。 我反而咧，我觉得你最正一样嘢，你讲咗咧，防水嘅英泥好紧要， 系啊， 因为防水咧。加白膠漿或者加嗰啲防水粉啦，即係市面上都賣唔貴噶。咁你加咗落去之後咧，而家最大鑊嘅地方咧就係佢會有滲漏嘅情況出現啊嘛。嗱，你補充咗滲漏，我可以揾啲膠嘅嘢包住。但係如果我哋個英泥本身都係防水嘅話咧，咁就已經係即係對於個案情嘅俾人爆出嚟、揭發出嚟咧， 冇咁容易啦。 就難度高好多噶咯，因為你嗰嚿嘢都已經係包到冚曬啦嘛。 係啊，再你要再精密啲嘅咧，不過你難買。买啲嘅，揾啲沥青纸再四边封密， 好专业喎、啊、你。 一系仲要将个胶袋抽真空，然后再盖翻佢。 又或者使唔使摆啲我哋叫做臭丸落去，即系等佢杀菌咁样？因为 摆大量嘅臭丸有味啊嘛。你无端端咁多臭丸味，你又死喎，唔得喎。 咁系为咗唔可以俾人知道成个案件要谂得好神秘吓。 系啦， 咁仲系啊，仲要咧嗰个英泥要藏嘅地方咧，嗱，因为以我所知咧，每一个楼宇咧嘅建筑。 嗰個有個重量限制嘅，你就唔好咧，一笪地方咧好集中一點咧，你就供好多英泥落去，或者供到好高啊成，你會令增加咗個樓面嗰個重量負擔，咁啊好容易咧下邊嗰度咧就會。即係不勝負荷啊！咁就會 有裂痕，咪 形成裂痕都死啦。 係啊， 形成裂痕咪又係有滲漏嘅原因。你滲唔到，你滲唔到血水喎。你如果係近廚，千祈唔好揀近廚房，其實喺廚房係好昂居嘅。你會有水落噶嘛？就算滲唔到血水，你整咗裂痕，啲水流到落下邊樓下都會投訴你噶嘛？ 冇錯，就係有幾單嘢都係因為投訴而穿咗 布。所以其實喺屋宇裏邊嚟到做石棺啊，或者藏屍咧，其實係一個比較蠢嘅方法嚟。即係我覺得，咁我喺呢度我都要澄清翻少少嘢啦。其實好多時咧，發現屍體咧都係因為血水啦。 喂，調翻轉頭係啦，你講冇錯 ，Evan。如果我調翻轉頭，我知道血水滲流，我去劏雞殺鴨咁樣，我成放曬佢去廁所放個血又點咧？ 好多好多兇手都會咁做，但係佢發覺咧到最尾都係有啲嘅屍水滲出嚟或者血水滲出嚟、其實嗰啲咧就未必係血水嚟嘅，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咧你哋食牛扒，你都会发觉咧，点解啲牛扒开头整嗰阵时咧冇血水，但系整完有血水啊，或者佢过一阵咧有血水，其实嗰啲就唔系血液嚟嘅，嗰啲红色嗰啲叫做肌红蛋白。 哇，好专业喎、突然 间。肌红蛋白咧，其实就系肌肉里边嘅一啲嘅组织嘅分泌物。其实咧，当你肌肉咧去呢个腐化或者成嘅时候咧，其实佢出嚟嘅嗰啲水咧就并不是血液，血液咧喺血管里边嘅，会走匀全身嘅。去腦部或者去腳部都得，但係肌紅蛋白咧係喺嗰嚿肌肉裏面嘅啫，多數係啦，咁佢又好少話會走去第二度地方嘅，所以其實你就算放曬血都好啦，未必話滲血水再滲血水出嚟咧，就未必係嗰個兇手做得唔乾淨，其實就係因為肌肉腐化，佢都會有啲肌紅蛋白係會走出嚟嘅。 其實對於呢個解剖學唔了解，所以就會導致到咧東窗事發。其實呢啲叫。天网恢恢喎， 系阿的话用大量石灰，用大量石灰 O K， 但系石灰会发滚噶，会扯裂啲石屎会有， 系啊， 同埋佢发咗好阵好大阵味喎。 如果系咁就并不，其实用石屎系一个好蠢嘅，唔系即系用水泥，其实系一个好蠢嘅方法嚟嘅。其实 我又反而唔系咁睇喎。如果你揾个位置咧，学阿先人话斋，即 系啦，唔好喺屋企就得噶啦。 唔系，我伊丽莎白大厦嗱嗰单嘢咧，出事嘅地方就在于咧系个去水窿。有些法医咧就讲过，话佢嗰啲腐化嘅时候咧就流出嚟嘅，跟住有啲工程人员就话啦，喂，你塞咗个窿咧，就其实 冇人知啊。 但系咧，当然啦，如果你个石屎咧嗰个强度要高啲，甚至乎你话要防水，就啱啱听阿星人讲啦，就加啲白胶浆嗰啲啦，或者加啲防水粉啦，咁样啦。咁如果有一个咁嘅位置而做到呢一样嘢，而你个底有做防漏，而你嗰个尸体又搵啲胶袋包到冚嘅话咧，咁我觉得成件事情咧就真系好难会去破到案噶啦。 都会咁，如果唔系嘅，嗰、那个凶手唔使走啦。 唔系，但系 基本上佢预俾人知。 如果系如果而家咁样，你要大长期租住先啊嘛，因为嗰个位咁阔落咧。 啊，系啊，而家啲好嘢，系你讲冇错。好多时咧，好多时咧，其实我都有睇澳门有一单案咧，就 exactly 就咁样嘅。佢架电单车铺咧顶走俾人咧，下一个嚟哇阻住我，就咁污糟咁臭嘅就凿烂，就系有条尸喺度。 系啊， 即系其实咧，而家我哋叫改间隔，又或者成个楼宇咧改用途。就好平常嘅， 系啊， 系啊，虽然唔系装修路边有嘢。 头先阿 Danny 咪话讲个，哇，嗰、那个做咁阔攞嚟做就系啦，咁啱啦，友仔话喂攞嚟养锦鲤都正、啊，锦鲤啊，濑嘢啦，一掘翻开佢咪又系揭穿，所以、 啊、 所以你喺屋里边。藏尸咧， 所以你讲得冇错， 就唔 work 嘅，千祈唔好用呢、這个。 Albert、都讲得冇错，真系一个蠢方法嚟， 超蠢。 点计点计法都系蠢。 系啦，你其实讲紧好多，如果系真系捉唔到嘅人咧，其实将条尸系唔可能喺第一案发现场度藏嘅，其实、因为你一揭。一揭中咗之后咧，佢有大量嘅证据可以俾警方捉到。 系啊系啊， 佢要转移地点嘅。如果聪明嘅凶手咧，通常都要转移地点。 系啊， 明白。或者睡上啊嘛。 系啦、 啊。哦，明白。 同埋你喺翻嗰度，你又要大量嘅沙啊、英泥啊搬。 你搞到污糟邋遢嘅喺嗰度。 系啦，一定俾人发现。 伊丽莎白大厦嗰单位就系咁样啦，有人就。 收尾讲咗啦，就话佢哋几个人租住嗰几个人咧，系有捧英泥沙出入嘅。 系， 但当然啦，因为 他都俾人见到嘅，不过嗰阵时冇天眼。 系啦，嗰阵时冇天眼。 系咁样。 唔係斷正， 你要揀啱個單位咧，隔離係裝緊修嘅，咁就唔會咁容易 嘢換，即係啲嘢可以互換啊嘛。 係啦，不過其實都係蠢噶啦。 伊麗莎白嗰單嘢咧，呢單嘢發生咗之後咧，其實本來嗰單嗰個伊麗莎白大廈下邊咧係好旺場嘅，又有食肆有剩，好多嘅玩嘅地方。就係呢單嘢發生咗，啲人唔敢去，驚咗。 佢真係嗰邊係特別 即刻直情樓下靜曬。 係啊，靜嘅喎。 係啊， 同埋 有酒樓嘅之前都執。 同埋伊麗莎白大廈收樓嗰陣時都是创新高的， 是啊是啊是啊， 有人落钉的嘛， 是啊， 第一个落钉就是伊利沙伯大厦， 那 个人收过千万酒的， 嗯， 最尾那两个酒剩那两个， 嗯， 那但是 当年就过千万， 那人家忍得到啊，先人 他不是忍得到，他只搬了， 哦，但是他就是不卖给你， 不是啊，那时候他只搬了跟你讲数，还有以前是少一户都不得的， 是啊是啊，不 可以八成， 一户都不得的， 不可以八成， 九成最早期是一定要一户都要谈的嘛。 好啦，咁跟住呢，我就身为一个工程人员啦，我都係做工程啦，咁我就讲一讲。 你讲下啦。 哇，呢个真係我真係要讲讲。哇，嗱，因为呢第一单、第二单、第三单案呢，三单案呢都同样呢有一个程序呢，就要叫掘返上嚟。好啦，第一单案呢，当日呢其实第一个现场掘嗰个呢就唔係消防员嚟嘅。就真係差佬呢，喺你讲冇错啦，去装修隔篱真係有装修喎，係真嘅呢件事。跟住搵个装修佬，喂，过嚟帮我掘啲嘢。掘咩？冇啊！嗰度好似有啲嘢咩咩掘啊，唔系啊嘛，咁猛掘啦，跟住真系攞铁笔、攞凿啊、攞成嗰时就你知八几年都冇啲咁劲嘅，都系有电钻，但系当然冇咁劲嘅力度啦。佢凿凿下咧，发觉好臭啊，同埋有啲开始有啲血水流出。佢凿咗佢唔凿啊，哎，我唔捞啦，我知道入边有料嘅，我唔凿，我唔玩啊，我唔做啊， 成世人都瞓唔着啊。 系啊，我劈炮唔捞，即系真系。抌咗支铁笔唔玩啊！我唔做啊，成身臭啊！啲衫裤抌上去。好啦，第二单案咧，就系嗰个警察就不停咁揾啦，嗰个打鼓岭嗰单嘢咧，咁人去即系得一间工程公司肯承包，系一间承包商去做，咁啊都系作到有啲见到嘢之后咧就 停噶啦， 就收工啦， 系啦，真系收工啦，系啦。第三单案咧就佢自己搞嘅，自己成嘅。咁好啦，佢自己搞自己成嘅话咧，就佢自己作翻出嚟啦，咁跟住。因为嗰单嘢咧个面积比较细啲，咁啊，所以就相对容易搞啲。好啦，咁我讲一讲一单嘢咧，咁啊，大家做一做个，即系嗰种厌恶程度咧，大家做一做个参考啦吓。嗱，有一单嘢咧，就曾经咧发生喺呢一个咧，大概系呢、這个几多年啊？11年左右啦，大概2010年、2011年嗰阵时候咧，咁佢咧就系、是、一单喺呢个叫咩名话？元朗嗰边噶，系一个咧案件咧，系将嗰个女童咧杀害咗咧，就抌喺个沙井入边啦。 哦，系，我记得系有两个女仔死咗嘅。 冇错啦，其中一个咧就摆喺个沙井入边嘅，嗰个凶手就杀咗个靓妹。 系咪上百例定下百？ 好似系好似 上百例。 嗰上百例。 个凶手仲要系用一啲好。好匪夷所思的理由，为什么要怼冧那两个女仔呢？ 话有法力啊嘛， 系啦， 杀够五个，佢自己有三个小朋友啊嘛，就杀咗嗰两个之后，再杀埋嗰三个，佢谂咗博赎嘅，开嗰、那个我哋叫 五鬼乜鬼嘢嘅 之类啦，之类啦，总之就系佢攞住嗰个受气管谂住一齐爆，同埋嗰三个仔女一齐死咁样嘅，佢、自己跟住当然爆烧伤唔死得啦，跟住就拉咗佢啦。咁其中一个女童咧就11岁啦，就俾佢摆落个沙井度冚拎嚟。嗱呢单嘢咧就一个我都几熟嘅朋友话俾我知嘅，而嗰个朋友咧系做救护，佢当日咧就接报到场咧就负责 stand by 喺嗰度咧就负责做救护，因为唔知道掘出嚟嗰啲系咩嚟噶嘛， 死未？ 就算系真系死咗都好啦，知道系尸体啦，佢都要 stand by 喺度咧，即系要 确定嘅，要 确定咗嗰个系一件即系死尸，佢先至能够离开嘅。佢话俾我都系亲眼睇住啊。嗰班消防员知道嗰度有料到噶啦，因为已经凿开咗面嗰度，同埋最紧要系个凶手承认咗话喺嗰度噶啦，好臭，沙井真系污糟水嗰啲啦。咁啊已经凿开咗，可以落去见到有嘢啦，见到啦。跟住咧十几个消防员喺度做啲乜嘢动作咧？嗱呢样嘢咧，嗱唔系讲笑系真噶，喺度做咩啊？河妈 啊，咩点？ 冇错，河妈，河妈睇下边个输赢啊？跟住输咗有两个人落去啊，有两个人落去啦。输咗我两个人咧，个样直成死老豆咁嘅样，黑晒个面。因为点解咧？个沙井好窄， 吊个消防员落去，揽住嗰啲护士啊嘛，揽咗件嘢上嚟。好啦，跟住嗰多套衫咧，嗰套消防员个衫咧，之后咧，唔系佢一做完呢样嘢之后咧，佢成套嘢抌咗五腰啊，即系成 total loss 咗套衫啊，因为太臭啊，顶唔住啊。系啊，所以咧呢啲厭惡性嘅工作咧，到最尾咧都系勞煩消防員去完成咯。即系嗱，嗰單伊麗莎白大廈咧，都係消防員去完成。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咧，我係好深感佩服咧一啲做消防嘅前線人員，嗰啲真係好佩服佢哋，好敬佩嘅。 又要係消防先有嗰啲架撐嘛？ 啊，冇錯。 你又要爆破，又有嗰啲油壓剪係佢先有啫嘛。 冇錯，係佢哋呢個部門啦，先專門啲有啦。哇，咁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嗱，多謝大家睇第一集啊。跟住下一集咧，我哋會有其他嘅 案件啦。 嗱，話明血案解封啦，因為榮少不嬲咧都做開啲血腥嘢嘅， 重口味啊， 重口味嘢嘅，咁啊一定係有啲血腥嘢噶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我哋，咁啊，大家都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啦，咁啊， 多啲留意我哋啦 ，follow 我哋， 希望我哋有 subscribe 我哋巴打台啦。系啦，咁我出翻嚟做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 出翻嚟做， 好，下次见， 好，下集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